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看完后，池小池和061一起陷入了沉思。 这是 A 级的，你们 S 级的世界线都是些什么？我想提前了解一下。 S 级一般是世界本身的难度，比如末世、战争，刚一进入就有可能出现死亡登出，一般不可能轻易遇到。 那可不一定 啊。 池小池没有继续这个话题。目前看来，池小池是在沈长青被踹断肋骨后这个时间点传来的。 对比一下还是挺好的，现在至少还有个床，而且赫尔普和我满打满算还有两个月的安全期。 看着那两根断掉的肋骨条子，061看不出哪里好。池小池安慰他， 我不怕周凯。这么说吧，我这个人总体来说呢比较不抗揍，所以他敢揍我，我就敢阉了他，到时候事情抖出来，不愁没有媒体来采访我。 池小池用陈述真理的表情镇定地说， 能用一把菜刀解决的事儿，都不叫事儿。这么想是不是心就放宽了？ 别说，还真是。 池小池在床上躺平， 杀人放火都是最终选项，万一我上一个世界的推论是真的，我拍屁股走了，判刑的还是沈长青。 说着他摸摸胸口自说自话， 我知道你估计豁出去判刑都想弄死他，但你要自己知道，我不是专程受雇来跟他同归于尽的，要死他一个人去死，不然到了地底下，你说不定还得被他追着恶心。 061忍俊不禁，池小池这么认真，好像沈长青真留在这具身体里似的。但是061也配合着池小池说， 沈长青你放心，相信他，他有办法。 跟沈长青说过话，池小池核对了一下好感值和回忆值的现有数额。好感值 45, 回忆值 0。 看到这么可怜的数字，061也无语了片刻。池小池却很积极。 嗯，无产阶级的力量是无穷的。 池小池又检查了一下卡包，上个世界他拿杨白华的好感度当提款机，趁着涨涨掉掉之际捞了不少好处，翻脸后还及时拿仅剩的好感值兑了两张短效催眠卡，可谓把骨髓都吃干抹净了。现在除了赠送的八张体验卡外，池小池还拥有两张催眠卡，一张病弱眩晕卡，一张体力增强卡，一张位移卡，一张隐身卡，功效皆如名字，简单易懂。虽说都是低级卡片，持续时间有限，但也是池小池经过计算后搭配出来的最优兑换方案。 刘老师，把周开从今天往后两个月的日程都给我一份吧。 那盘狗肉着实恶心到061了，他问道， 只剩两个月的安全期，你有把握吗？ 池小池自顾自把已注空了药液的吊瓶针头拔下，笑眯眯道， 我期末挂不挂科就得靠刘老师给我的资料和重点了。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池小池整合资料，归纳信息，忙得不亦乐乎。大约一个小时后，卧室门被推开了，进来的不是周开。周开这几天去法国出差，来人是家里的佣人。根据061给出的资料显示，佣人是西班牙籍，叫伊颂，他不会中文，和家里的司机、厨师和女佣一样。他们被周开要求不准讲英语，在家里只准用西班牙语讲话，而沈长青并不会西班牙语。一开始时，沈长青倒是主动学过几句，但是他很快发现这四人对他的提问和要求爱答不理，偶尔还会凑在一起对沈长青身上的伤指指点点，窃笑不止。他们从二十几年前就开始为周开干活，算是周家的老人，连苏文怡的惨状都见怪不怪了。在他们看来，周先生对沈先生挺好的，至少比对苏先生温柔多了。把他们的漠然看入眼后，沈长青认为跟这种人还有什么可说的。但池小池不一样，他特别乐意跟这种人说道说道。伊松推了辆轮椅进来，看到已经被拔下的针头微微一愣，但他没说什么，把池小池从床上扶起来，默不作声地给他更换固定胸带里的毛巾。 我的针一个小时前就打完了，为什么没人给我拔针？ 伊松不理他。池小池转向061说， 刚才那句话用西班牙语怎么说来着？ 061说了一遍，刚打算教池小池第二遍，池小池就一样画葫芦把那句话重复了一遍，一个音节都不大差的。对于池小池的质询，伊松保持沉默。由此可见，沈长青在三年间生活在多么压抑的环境中，整座别墅里唯一能和他说上话的，偏偏是他最痛恨的人。 我如果不自己拔针，回血都能回半瓶了。 伊松的不理不睬在他的意料之中。061又把池小池的话用西班牙语重复了一遍，这次语法和单词都有点复杂，池小池听了两遍才复述出来。伊松依旧不理会他，甚至还极快极轻地笑了一下，仿佛觉得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儿。换完毛巾，伊松拖着池小池起身，想把他移到轮椅上去。从现在开始的一小时是周开为沈长青规定的晒太阳的时间，一分不能多，一分也不能少。被屏蔽了痛觉的池小池当然感觉不到疼痛，但沈长青一定会，所以池小池提出了抗议。 轻点，很痛。 061自觉为他翻译，得到的回应依旧是零。而下一秒，池小池再次做出了超出061预估的行为，他直接抄起桌上的无声钟表往伊松脸上拍了过去。啪嚓一声，钟面的玻璃给砸裂了。被打的伊松和围观伊松被打全过程的061一起目瞪口呆。 既然你听不懂人话，那现在能明白很痛是什么意思了吗？ 061以为池小池会挨揍，已经做好画出本体把伊松打晕的准备。谁想伊松一抹脸，注意到手上的血后，木然的神情有了些松动，甚至多了一点畏惧。外面的太阳不错，别墅后院的绿化更是清新，还有一方秀丽的小湖，湖光翠色，甚是宜人。池小池沐浴在阳光里，躺在轮椅上摸了摸胸口。 我刚才用力过猛，好像听见骨头响了。 我给你屏蔽了，不会痛。 你的意思是我现在可以随便造了？ 意思是你现在没办法准确判断自己的伤有多重，得悠着点。 哦。 为什么打他？ 暴力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但至少可以解决傻逼啊。 万一他打回来呢？他照顾的是你的生活起居，如果动点手脚。 我鼻子下面还有嘴，周开每天都要跟我视频， 我不会跟他说吗？ 周开会吗？ 他把沈长青当畜生养，但是绝对不会允许别人动手打自己的畜生。 他一边翻着手上的书，把目光转向那在小花园角落里窃窃私语的医宋和其他两名仆佣。 这些人拎得清着呢。 如果他们…… 我跟你打个赌，他们不敢说。 沈长青和苏文仪都怕得罪他们，进而得罪周开，所以他们才有恃无恐。实际上这种人才最畏惧暴力。 远处有三人的只言片语顺风飘来，隐约能听到疯子，他疯了。池小池头也不抬的扬声用西班牙语大声回道： 你们才是疯子，三个傻逼。 三人立刻做鸟兽撞散。 哼， 暴虐和怯懦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特质是极有可能同时存在在同一个人身上的。关于这一点，池小池很早就知道了。 刚才我好像没教你那句话怎么说。 池小池翻了一页书。 哦，我会说西班牙语啊。我家里原来请的也是西班牙佣人，比这三个可有人气儿多了。他挺可爱的，还教了我不少骂人话。 那刚开始你让我教你， 想多听你说两句话吗？还别说，你说西班牙语的时候还挺性感的。要不今天晚上换本西班牙诗集给我念好不好？ 林流妖没有说话。池小池等了半天也没有等来林流妖的回复，咦了一声。 咦，六老师？ 池小池以为是自己的隐瞒和冒进惹得林流妖生气了，但很快零六幺就有了回复。 没有，我去联网下西班牙诗集了。 我还以为你因为我瞎玩不高兴了。 不会，有我，你想怎么玩都行。